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大田市民10号举行周三集会，要求当局正确地解决日军兴农问题。集会上发言者说，当局要撤销驱逐性的兴农问题协议和财团，并表示要展开斗争，直到争取日本正式进行承认和谢罪，还坚决保卫少女像。另外，朴槿惠政府不顾南朝鲜人民的抗议，以利用日本所提供的几分钱支援兴农受害者为名，设立所谓的和解治愈财团还嫌不够，甚至决定其经营费由他们自己承担。这消息是通过南朝鲜联合通讯社的8月1号报道得到确认的。